我国代表10月6号在第71届联大第一委员会财经及国际安全会上做了讲话。他说，要生活在一个没有核武器的和平稳定的世界上，这是人类的志向和要求。在建设一个和平世界方面，财经特别是核财经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支持世界各国旨在完全撤销核武器的努力。当今时期引起国际社会深刻忧虑的是，核武器被公然用作实现支配和干涉的威慑的工具，其代表实例就是美国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核威慑。我国做出战略决策，声明要以核遏制力对付美国接连不断的核威慑，这是旨在捍卫主权、维护生存权的自卫措施。但是联合国安理会唯独对我国的核试爆和火箭发射则自意定义为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并通过了禁止它的决议。出于政治目的超越联合国宪章的越权行为，这就是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决议的本质。他说，今年9月在委内瑞拉举行的第17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通过最终文件，表示反对和谴责那些反对不结盟运动成员国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的侵略性军事演习或动用武力进行威胁，是对联合国宪章的粗暴违反和侵略行径。这次第71届联大期间举行的77国集团部长级会议发表一项宣言，表示抨击对朝鲜的单方制裁，并要求立即予以撤销。这是占联合国成员国大多数的160个国家反对和抨击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空前的对朝孤立扼杀活动。他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个负起责任的拥核国，在侵略性敌对势力不先使用核武器来侵犯我国主权的情况下，就将正如业已所声明的不先使用核武器，为诚实履行在国际社会面前所承担的不扩散核武器义务，实现世界无核化而努力。他指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将加强与各国际宇宙组织和外国宇宙机关的交流和合作，并作为十大宇宙国堂堂的一员，尽可能保障透明度，以使之符合国际规章和惯例，并更有力地打开出征服广阔宇宙的康庄大道。